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气氛一时间是相当尴尬。楼影反应最快，放下书，温和谦恭的一躬身。 参见十三皇子，恕鄙人体弱，不便下拜。 话虽如此，他的手指还压在池小池手上。池小池悄悄地往回抽了一下手，硬是没抽动。他憋着劲儿想往回抽，谁想劲儿使到一半，楼影突然松了手。力道一失，池小池坐着的脚凳差点翻了，另一头高高翘起。若不是楼影及时从后拖住他的胳膊，他怕是会和脚凳一起摔个人仰马翻。凳脚磕在地上，咣当一声响得惊天动地。池小池侧过脸来，轻轻瞪了一下楼影，也没再说什么，起身整舵恭敬行礼。这等打情骂俏的动作落在颜渊恒的眼里，让他的眼睛被针扎了似的刺痛不已。颜渊恒压下满腹情绪。 可以请你出去一下吗？ 对面的石庭云怔了片刻，动手把于风眠从榻上搀扶了起来，像是打算把他搀扶上轮椅推出门去。颜渊恒补充了一句， 素成，我说的是你。 缓过那阵让他双眼发花的酸气，颜渊恒慢慢平静了下来。他自认自己的语气没什么纰漏，只是原本翻开的兵书卷册在他手里已经微微变了形。 吾近来读了不少兵书，很有些心得，听闻于先生有管鲍之才，想请教于先生一些问题，可否？ 石庭云与那榻上的人对视，似是在用目光交换意见。在两人视线交汇时，那种被针刺的感觉重新又回到了颜渊恒身上。所幸他们没有对视太久，石庭云起身告退，把二人单独留在了帐中。颜渊恒在距离于风眠很远的圈椅上坐下，暗自吐出一口浊气。 先生久负才名，吾虽有耳闻，却是初次见面。 榻上的于风眠不动声色。 十三皇子客气了。 先生何时入府？ 建平十一年时，鄙人初入望城。 建平十一年，石庭云十四岁的时候。颜渊恒放了些心。 我与庭云六岁便在一起读书，论起相识则是要更早些。他为人行事一贯跳脱，若他在先生面前有什么不敬之处，还请先生见谅。 哼，不劳十三皇子挂心，我喜欢他这样。 这一记猝不及防的直球把颜渊恒给干懵了，他张了张口刚想说些什么，于风眠便将他的话头截断。 十三皇子不是说有些问题想问，鄙人定当知无不言。 颜渊恒把准备与石庭云探讨的几个问题全用在了和于风眠的交流中。于风眠的确是个好先生，一个问题讲得深入浅出，又擅长举例，哪怕是个对军事稍有涉猎的人也能听懂。然而颜渊恒根本高兴不起来，这些问题本是他想与石庭云私下里聊的，是他好不容易找出来的。将颜渊恒指出的几个问题一一讲解完毕，于风眠便停了下来。 十三皇子，于某可讲明白了？ 颜渊恒合上书页说， 很明白。 于某是爱书之人，不知可否僭越提醒一句？ 于风眠指着书上被他生生捏出的褶皱， 还请十三皇子爱惜些书页。 颜渊衡抿了抿唇，面色更加紧绷了。 是。 问题请教完毕，于风眠便说起了客套的闲话。 总听公子谈起十三皇子翩翩君子，今日一见果真不凡。 颜渊衡不自觉微微昂了下巴，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这副模样落在外人眼里有多幼稚。 我倒是从没听他提起先生，只是总听六皇兄提起，今日见面才知先生才学卓绝。 于风眠毫不介意。 鄙人身体不好，出身异差，是见不得人的，亏得有将军认同，公子庇护，得此厚爱，鄙人实在汗颜。 厚爱？ 颜渊衡干巴巴地笑了一声。 他与谁都是这样交好。 于风眠似是不懂他话中之意，或干脆是懒得理会。 十三皇子还有其他要请教的吗？ 打扰了。 他出了帐篷，与正在外面同楚子林说话的石庭云擦肩而过，未曾停留分毫，便径直走去。石庭云在后头叫了他一两声，见他置若罔闻，索性跟了上来。颜渊衡听到后面紧促的脚步声，紧绷的嘴角总算略略松弛了一些。他有意压了压步速，果然石庭云几瞬后便追了上来。 渊衡，怎么了？你和先生吵架了？ 颜渊衡扭头道： 你认为我是这样的人？ 石庭云看起来舒了一口气，拍拍他的肩，看样子竟然是打算回帐去。他当真认为自己无事吗？颜渊衡心间一酸，脱口而出： 站住。 石庭云好奇地回过身去。颜渊衡铁青着脸往前走去： 来我帐中，我有事要问你。 石庭云挑一挑眉跟上了。颜渊衡满身冷肃地折返回帐，再踏上主位坐下。石庭云丝毫不认生，在他身侧落座，还主动拿了茶壶斟了两杯茶，一边喝一边单手把茶杯递了过去。 嗯。 颜渊衡接过茶杯，语气冷硬道： 多谢。 你怎么了？ 好问题。从方才起，颜渊衡就一直在想同一个问题。 我这是怎么了？ 明明的于风眠没有任何不妥欲举之处，自己为何要对初见之人这样阴阳怪气呢？颜渊衡把茶杯抵在唇边，想压一压泛到喉咙口的不知名的酸涩之意。他眼睛一转，无意间看到石庭云的右手搭在小桌案边，食指咔嗒咔嗒地叩击着桌面。石庭云自小便有着毛病，闲下来时就喜欢敲桌面。颜渊衡纠正过他多次，认为这不是什么好习惯。这一回，石庭云这个小动作激起了他比平时高上数十倍的不满。他豁然站起身来： 人清。 十三皇子，有何吩咐？ 门外的侍卫应声而入。颜渊衡放了茶杯说： 为石少将军打盆热水过来。 侍卫也不问缘由，答了声是，便退了出去。很快，一盆温度适宜的热水送进帐来，并依颜渊衡之言摆在了石庭云跟前。石庭云挑起一边眉毛，乖乖把手浸在热水里，又取了被热水浸得滚烫的毛巾，一边擦手一边道： 渊衡，这是作甚？我手是干净的，斟茶而已，不必这样嫌弃我吧。 颜渊衡自然知道，但只有看着毛巾擦过他的手，颜渊衡的心才能稍微舒服一点。仁青再次退下，待帐中只剩两人，颜渊衡终是把在心中盘桓已久的问题问出了口： 你当初同我说的那个人，可是于风眠？ 他 他想要从石庭云那里听到一个否定的答案。然而石庭云似是有意气他，喝了一口茶，慢悠悠道： 这我说是呢。 尽管颜元恒心内早有猜想，此话落入耳中仍是声若雷霆，震得他耳朵都麻了，一颗心被岩浆煎熬得翻江倒海，一团火烧着得炙热难耐。他抬眼看向颜元恒： 你要告诉我父亲吗？ 颜元恒气得嘴唇都抖了，把茶杯往桌上一顿，脸颊因为愤怒浮出了梅紫色的殷红。 我不是那等告密之人，你石庭云愿意糟践你的名声，行此不堪之事，又与我颜元恒何干？ 话一出口，颜元恒便自知那不堪二字着实过分了。颜元恒太君子，良好的教养让他不会主动挑剔旁人的缺点。他看得懂南疆文，知道于风眠眼角的纹饰是何意，他也知道于风眠的残疾，他分明可以一一举出证明他与石庭云有多么不相配。但即使仍是生气，他也马上针对自己的用词不当道歉： 抱歉，我不是有意诋毁于风眠，我只是想…… 他支支吾吾半天也没有说清他到底想什么。石庭云面色有了微妙的变化，也放了茶盏： 是啊，与十三皇子何干呢？ 我…… 十三皇子的茶不错，洗手水也挺热，末将享受够了，该去巡视军营了，告辞。 素长，等…… 石庭云头也不回，就和刚才的他一模一样。